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我哋翻嚟政治咖喱飯嘅第二節啦。咁啊，之前我哋講過呢個新市鎮規劃不足嘅問題啦，追唔上呢個人口增長帶嚟嘅需求嚇。我哋呢一次咧就講一講青年政策嘅，因為秦海成啊、海成咧，佢除咗係做社區工作之餘嘅話咧，就後生仔亦都好關心呢個青年政策。你自己本身咧有參與呢個叫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係。我之前有參與過呢個中央政策組的工作嘅，咁但係就佢唔係特別係俾即係唔係只係討論呢個嘅青年政策就會闊啲嘅。你不如你又同我哋講講呢個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係點樣咧？同政府嗰啲青年事務委員會係有啲咩唔同嘅？ 係即係我本身我係一個青年啦，咁所以青年政策就即係非常 我係一個中年， 但係都好應該關注青年政策嘅，即係咁呢個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咧，其實即係以我所知都係一個即係唯一一個民間嘅團體去即係積極去倡議呢個民間嘅即係青年政策嗰個範疇啦。咁其實佢同呢個關注綜援低收入人士嗰個聯席係有啲關係嘅， 叫關綜聯， 係啦，簡稱關綜聯啦。咁然後因為入邊咧有一個即係都係關注學童發展權益聯席嘅一個聯席啦，即係好多唔同嘅民間嘅群體去產生嘅。咁然後就開始推動一個叫做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嘅平台工作。咁主要係希望即係唔同即係唔同組織啊、NGO 啊，甚至乎一啲社福機構嘅人士咧，都可以入去呢個平台入邊一齊去即係推動民間青年政策咯。咁呢個民間青年政策，我即係點樣推動呢？其實最初期嘅時候係有一本叫做《民間青年政策綠皮書》嘅。 哦。 咁呢個綠皮書咧，其實就列舉咗唔同嘅政策範疇啦，就會提出一啲建議，即係希望即係政府去跟住啲建議去有啲改善啦。咁但係比較集中係即係教育啦、工作啦，同埋一啲社會參與嘅。 哦。 係啦，因為依家嘅現況就係其實香港其實冇一個好完善或者好整體嘅青年政策嘅，咁而青年相關政策咧就依附喺唔同嘅政策範疇， 咁有呢個獨立嘅自己本身嚇， 咁所以就比較多係即係教育政策啦，因為涉及啲學童嘅發展啊，同埋即係多元嘅出路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嗰個工作上面啦，即係啲勞工政策啦，點樣去提供一些培訓和一些求職的渠道啦，還有公民參與上面呢，其實青年其實沒有什麼大的機會去參與一些社會 的議題啦，或者發表意見的，即特別是18歲以下的年輕人，因為即大家要知道即18歲以上即成年人才有這個投票權利啦，即包括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但是如果未夠18歲，但係佢本身對於呢個社會啊或者社區都有好多意見咁樣，其實佢係冇一個渠道去發表佢嘅意見啦。咁同埋即係有啲區議員就會覺得係即係選票主導噶嘛，咁佢一個後生仔一個小朋友，佢冇選票，咁自然佢嗰個意見就相對次等啲啊，即係有啲區議員嗰個想法 就未必需要認為未必需要代表佢哋嘅聲音或者代表佢哋發聲啦咁樣。 係啦係啦，所以正正就係即係我哋嗰個青年政策上面其中一個重點都係嗰個社會參與嗰度。 但我想問你，話關綜聯有份協助籌組成立呢個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關綜聯就即係嗰個 政治理念就係咪比較左翼少少，會唔會令到呢個倡議平台都會有呢個意識形態上面嘅傾向啦？第一，第二咧就會唔會都係即係針對住官方嘅叫做青年政策去填補，即係可能官方嗰啲嘅政策嘅不足，咁啊，從而提供即係讓民間都有個聲音，又或者係喺青年政策嗰方面希望嚟得更加多元，就唔係淨係即係長官意志啊，政府講曬，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諗立場上，因為即係我都唔係關中聯嘅成員啦，咁但係即係我嘅理解都係相對左翼少少嘅，即係嗰個即係社會公平分配啊嗰啲，或者係社會福利上面嘅政策都係希望可以照顧到多啲基層人士嘅，係啦，呢個就係即係佢哋基本上即係嗰個工作主要都係做呢樣嘢啦。咁而一慢慢不斷引申唔同嘅即係聯席啊組織啊，都係因為佢哋見到有唔同嘅基層人士或者弱勢人士有呢個需要，咁就慢慢再開展唔同嘅工作。咁嗰、啱啱機器都講得啱嘅，嗰、那個政策即係包括綠皮書啦，或者我哋一啲倡議嘅內容咧，都係即係希望填補一啲即係政府政策上一啲不足嘅，例如係即係政策上可能未必好一致啊咁樣，係啦。咁就可能一方面學校或者教育上面可以教即係、就是、教育啲青年人就要關心個社會，多啲參與嗰個社會，即係盡公民責任啦咁樣。咁但係政府就冇提供一個渠道去俾佢哋參與，即係好似純粹淨係講緊即係去做義工啊，或者係去交流團啊咁樣。咁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就覺得唔可以只限於此。 原本政府就有呢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啦，咁啊頭先政府都可以話回應你剛才講個訴求，年輕人就算唔將自己定位為弱勢社群，但係發聲嘅機會係少，又或者因為18歲以下可能冇得到即係應該要有嘅重視啦。咁啊幾個月前，今年啊2018年嘅3月底咪成立咗一個，唔知點解又會被外間係質疑係咪架床疊屋咧？已經有青年事務委員會，由而家又整多個叫青年發展委員會，咁甚至乎咧，就歡迎市民啊啲年輕人自薦係去加入嘅，咁啊唔知點解加入咗去之後咧，又發現有啲係即係啲藍絲啊，同政府即係有啲類似啊，早年啊即係有啲自薦入去嘅係政治意識形態本身自己有某一啲嘅傾向啊咁樣嘅喎，係啊，有冇觀察到有呢個情況？ 其實嗰個青年發展委員會其實都可以再推前少少去睇嘅，即係就係講緊其實原來香港曾經係有機會有呢個青年政策嘅，即係其實喺1986年5月嘅時候咧，咁當時政府就成立咗一個叫做中央青年事務委員會，咁其實佢嘅目的就係檢討當時嗰個青年嗰個服務啦，同埋研究其他唔同嘅國家咁佢哋嘅青年政策嗰個發展係點樣，咁同埋都有諮詢一啲市民對於青年政策個意見嘅，咁就經過咗幾年嘅研究預備啦，就1989年1月嘅時候咧，咁、那個委員會就公布咗一個叫做研究香港是否需要制定青年政策嘅報告書，咁、其實嗰個報告書其實建議當時嘅殖民政府咧係制定呢個青年政策嘅。咁亦都係同時建議佢哋設立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啦。咁呢個就係青年事務委員會點解會 嘅前身嚟嘅 成立，即係點解會出現嘅原因。 咁緣起 係啦，但係當時即係嗰個港督韋奕迅咧，佢就否決咗制定青年政策呢個建議，即係佢就唔同意去制定一個針對青年嘅政策，但係就接受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呢個設立嘅建議。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啦。咁所以一路以嚟咁其實即係佢就即係當然佢寫就寫話其實係想做一啲橋梁啦，亦都向就住呢個青年事務咧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啦，亦都俾一啲機會俾啲年輕人可以接受一啲領袖培訓啦，了解一下國際嗰個視野啊咁樣，即係呢啲就係佢哋即係一路以嚟係希望做到嘅嘢啦咁樣。咁但係當然我哋會覺得係有好多不足之處嘅，咁就係即係其實好似係比較多係做啲交流活動、交流團，咁但係就唔係即係俾啲機會或者係俾啲渠道俾啲年輕人去表達意見，即係冇一個機會去作出啲改變。 係啊，有啲國家歐洲有啲較為先進或者進步嘅做法，針對年輕人有好似頭先你講到關注於佢哋就業嘅一啲嘅特別嘅措施啦，一啲嘅住房啦，又或者係喺房屋政策嗰方面係針對年輕人有一啲嘅特別嘅安排啊咁樣，咁所以年輕人即係受到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嘅意願受到政府 的重視的程度是比特區政府是強的、 嗯、 林鄭月娥上一年即當選了特首去選舉的時候的口號就叫做同行 WeConnect 的，上年十月她的施政報告又說與青年人同行或者叫與青年同行，那時候是有提到什麼三業就三以二，三業就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學業事業和置業，或者置業就是配合她以置業為主導的一個房屋政策，跟住三議就係即係議政，唔係三業三政啊，就係議政、論政同埋呢個嘅參政，咁、嗯、所以佢先整呢個而家叫青年發展委員會出嚟，就俾啲年輕人去自薦。咁但係即係輿論就批評，但係喺林鄭嘅任內咪出現咗，即係有好多年輕抗爭者或者係年輕人被囚禁啊，因為佢參與社會運動啊，有啲年輕嘅即係，即係曾經香港歷史上面出現咗最後生嘅呢個嘅立法會議員啊，好似羅冠聰啊咁樣嚇、啊，又俾你政府 DQ 喎、啊，咁咪啱啱同你自己本身嘅施政理念話、啊、同青年同行啊，又要強調佢哋應該有鼓勵佢哋議政、從政、參政咁樣，啱啱咪即係反其道而行之咁樣，咁所以先至帶嚟呢啲咁樣嘅爭議咯。 係啊，而且嗰個青年發展委員會嗰個委員嗰個成員，即係點樣組成，同埋佢哋嘅背景咧，其實即係我哋都好有疑問咧，都好質疑。咁、嗯、就係即係啱啱 Gary 講到嗰個施政報告，即、就、係、是、林鄭嘅施政報告提出咗呢個青年發展委員會之後咧，咁其實佢係青年事務委員會就我哋會稱為升格啦，升格咗做呢個青年發展委員會嘅，咁所以個事務委員會就即係取代咗啦，咁而佢亦都即係提出咗呢個青年自薦委員嗰個計劃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比例係相對好少嘅，其實咧喺青年發展委員會入邊咧有。三個名額嘅啫，即係咧，只係有三個 總數 係 多， 係透過自薦嗰、那個，透過自薦係進入嘅， 係 係啦。咁、那個總數其實係有三十幾個， 哦，即係十分之一，其實 佢係啦，15% 到啦， 15% 到，先至係年輕人，真真正正嘅年輕人，咁啊，真係青年，其他都係成年人， 係啦。佢嗰個自薦計劃其實唔止青年發展委員會嘅， 係 即係其實佢仲有禁毒常務委員會啦、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啦、公民教育委員會啦、環境運動委員會等等，即係有五個委員會係可以 容許你可以自薦， 係啦，有呢個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嘅。咁青年委員嗰即係青年發展委員會嗰個人數已經係相對多啲嘅，即係有三個。咁其餘嗰四個委員會咧，都係得兩個青年委員嘅啫、哦。 其實呢個都係沿用殖民地時代遺留落嚟嗰啲行政吸納政治嘅一種手法嚟嘅，成有一啲嘅諮詢委員會。大家知道香港有幾廿個諮詢委員會嘅，有好多係即係已經運作咗好多年啦。咁樣將社會上邊嘅叫精英啊，又或者有發出意見啊、噪音啊，或者一啲即係對政府可能施政不滿嘅人咧，咁就透過呢啲嘅委員會吸納。咗咁喺個體制裏邊咧，就表達意見，又或者甚至乎咧係賦予佢哋有一定嘅社會地位，就換取佢哋咧就即係可能有意見咧都選擇喺體制之內係去反映，又去嘗試係去消穩，又或者係減少社會上邊嘅一啲不穩定性啊，對政府嘅不滿啊，或者係即係擔心佢哋轉化成為喺體制之外嘅一啲嘅反政府嘅力量啊咁樣。你問我，我就覺得即係有呢個咁嘅考慮咯，即係。開放幾個事務委員會，咁就即係少部分嘅位置，咁就即係作為同個社會有交代。我林鄭月娥領導嘅政府就即係都係希望有多啲聽多啲年輕人嘅聲音咁咯。 即係我哋個平台嗰個分析都係類似嘅。即係其實首先因為嗰個委員會嗰個主持咧，其實就係政務司司長啦，張建宗啦。 哇！真係佢，哇！佢做好多嘢喎，咩都一把爪喎，好心佢啦，係咪啊？佢好、忙喎，點解呢啲都要揾佢嚟搞啊？係。 係啦，即係副主席先至係阿劉明偉啦，即係相對後生啲咁樣。即係我哋覺得一個青年嘅發展委員會係一個老人家長輩 ，come on 去係啦主持喎。 點搞啊？ 咁呢個其實望落去都會覺得唔係咁合理啦，係啦。咁而啱啱提到嗰個當中委員會嗰啲委員嗰個背景咧，咁其實絕大部分都係有啲建制啊或者親中嘅背景嘅，係啦。咁有啲比較特別啲嘅咧，就係啦，譬如就 譬如有啊，其實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個仔啊， 梁君彥個仔啊， 梁宏正 係、 就是其中一個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委員啦，係啦，咁亦都有啲係一啲全國政協委員啦， 係 咁啦，呢啲即係寧夏自治區政協委員啊、 哦， 工聯會背景啊，新民黨背景啊， 係 自由黨背景嘅， 哦，即係都又係 係啦， 又係搞到最尾又係政治，好似啲政治維威衛咁樣，係自己人，即係糖水軍糖魚咁啊，跟住就同個社會交代，咦，我哋咪有咯，做咗啲工作咯，嗰啲工作咪就係嘗試去聆聽年輕人咯，不過嗰啲年輕人係我哋自己人之嘛，咁樣 係比較明顯嘅，即係泛民背景人士就係吳思樂。 是 民主黨的吳思樂、 哦、大小嘛，唯一一個添啊， 唯一一個比較明顯是民主派政黨背景的人士， 是的，因為客觀上面即使他主觀意願是不想做花瓶，但客觀上面就即可能發揮得到的正面作用就會少咯， 是的，因為我們知道了這個委員會之後，因為施政報告出了有個委員會會成立、嗯，即係未有一啲具體點樣去，即係個架構係點樣啊？點樣成立啊？啲咩職能嘅時候咧，即係其實我哋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咧，都已經約咗一次張建宗去傾嘅啦，因為知道佢係會主持，亦都係會領導嗰個組成，咁然後就即係同佢一個會面啦，就係、是、希望有啲提出就係我哋希望有多啲唔同，即係多元啲嘅青年組成啦，亦都希望嗰啲青年委員其實係即係唔係委任咁簡單，即係最。即係最終極可能係可以一個選舉生成， 係咯，透過選舉產生， 係啦，透過選舉產生。咁呢啲我哋都其實一一都有同即係張建宗司長去即係反映嘅。咁當然佢嗰個表達到就係、是、啊乜都願意聽，乜都我哋會研究咁樣。咁 落喺隻手中有嘢聆聽就已經係佢工作嘅全部，聽完就得㗎啦。咁樣係 係啦係啦， 我仲唔係聽咗你嘅意見，不過實際行為係咪真係轉化成為？即係政府的行為的改變就是另外一回事咁樣。 係啦係啦，但係即係當時佢就因為我哋提出其中一個就係可唔可以係有啲選舉生成啊咁咧，即係啲年輕人可以投票選一啲代表去代表佢進入邊個委員會。咁、 嗯、 張建宗就話因為嗰個實行上面係相當困難嘅， 嚇、啊， 即係究竟邊啲人有？ 有幾困難啊？ 點樣投票咧？即係佢就用呢一啲 嘅言 詞去 嗰啲建制派政黨嬲咗佢啊！ 係推卻咗咁、 啊。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嗰啲嬲咗佢啊！係嚇、啊啊、你竟然親疏冇別咁樣侵埋呢啲民主派又或者係非建制派嘅人玩咁樣啊！係 係即係好似都要堅持守住一個比例，即係佢哋可以話事咁樣咯。 咁呢一個咪就係比殖民地時代做嘅行政吸納政治做得更加差咯。 係 行政吸納政治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實效，確實是即係舒緩得到一些社會的矛盾啊嘛。喺社會的不穩定的情況出現之前，因為你是廣招不同的言能，又或者是即係聽多方的意見，你嗰個委員會的籌組是多元化，嚟自各階層的話咧，你係較容易地係去掌握得到民情同埋呢個社會脈搏，就唔係又係好似即係派荷蘭水果。啊、分餅仔啊，呢啲咁樣嘅遊戲咁樣，去到最尾、你咪會變得離地咯。咁你變得離地嘅話，你嘅施政就會脫離民情噶啦嘛。 係係、啊，所以嗰個青年發展委員會即係成立咗之後，其實我哋都係相當失望嘅。 係， 即係其實佢哋開完第一次會之後咧，就即係出咗嚟有三個主要方向咁，一個就係研究點樣幫啲青年人去選擇佢哋嘅學業出路啊，例如係加強嗰個生涯規劃嗰個工作。咁第二個咧就係點樣幫佢哋去發展佢哋事業，向上流動。跟住例如係找緊呢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的機遇。 又係大灣區，有冇講一帶一路啊？ 一帶一路都有提嘅。 嚇、啊，就係講埋一帶一路一辦。 第三個方向就係研究點樣加強青年人嗰個交流嘅渠道，鼓勵佢哋參與公共嘅事務。 公共事務唔係有冇鼓勵佢哋翻上大陸啊？又北上啊嘛？有冇啊？ 有其中他們有些專責小組，有三個專責小組，其中一個就是叫做青年交流和實習專責小組，其實都是看到他們的主導就是放在即是給多些機會年輕人去交去即係中國交流啊，或者去國際啦， 你估得到啊，都是咁樣沿用呢個咁樣嘅方程式㗎啦，咁樣 係。但我哋所期望嘅就係有冇一啲渠道俾佢哋發表對於可能政策上嘅意見啊，有啲收集佢哋意見嘅機會啊，可唔可以例如每個月有一個青年嘅大會咁，等佢哋可以暢所欲言啊，發表政策意見。咁其實 這個就咁睇就冇包括喺佢哋嗰三個方向入邊咯。 嗯，係啦，真係好差喎、啊。其實係換湯不換藥之餘，其實比以前我覺得係即係唔係進步嚟嘅喎，係。 係啊，所以就其實唔係好覺得究竟同之前嗰個青年事務委員會有啲咩嘅分別。係 咯。 即係啲小修小補啊，可能加多少少自戰嘅成分， 係 即係依家成日都話即係增加民主成分啊，咁樣加少少、加少少咁樣。咁其實嗰個實際作用其實係冇嘅。 其實都係換湯不換藥咁啊，即係改頭換面之後又嘗試推陳出新，就向個社會交代啦。咁樣你睇下我哋唔係做咗啲嘢咩？咁樣又成立一啲新嘅架構，又係即係專責，可能專款專項咁樣係去使用。咁但係實際帶出嚟嘅成效，如果我哋要量度呢？這個青年發展委員會是否真的幫得到香港的年輕人、啊、令到他們有多個或者多些的平台或者機會發聲，這個才是重要，而那些發聲機會必須是要轉化成為真的可能是政策上面的改變、啊、年輕人得到的待遇見之於例如真的房屋啦，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即對他們來說是一些不公道的情況，這樣才是真的做到一些事情的。 因為我哋最想就除了是一個青年政策，即係可以完善啲、完整啲之外咧、嗯，其實如果有一個青年嘅議會咧，其實都是一個好事嚟嘅，即係等年輕人可以進入嗰個青年議會，然後個議會係一啲實權，就例如係一啲可以提出一啲嘅草案可以提交立法會去審議，即係嗰個權係比較多。因為如果講其他嘅青年議會咧，其他國家咧其實都有嘅，即係譬如英國啦、新西蘭啊、菲律賓啊呢啲都其實係有一啲。青年議會入邊喺當中嘅，即係等一啲青年嘅領袖啦，咁可以喺嗰個會議入邊提出一啲嘅對於政策嘅睇法啊、建議啊，咁亦都令到即係政府可以即係瞭解到佢哋嗰個諗法係點樣，就唔係一啲嘅家長去話啊，我想我仔點樣，或者係一啲。長輩去幫啲年輕人， 長輩意志、長輩意志、家長意志咁樣 係。 你成立青年委員會或者議會，其實就係正正去測試緊我哋嘅政治文化個包容度有幾大，係咪真係可以容忍得到？即係例如係即係較為反叛嘅年輕人嘅意見咁樣係。咁就我係絕對唔樂觀嘅嚇。咁喺地區過去咧，其實香港18區有啲嘅區議會。過去都曾經嘗試過做一啲嘅實踐，就由區議會咧伴隨埋咧個嘅民政事務處係籌咗一啲青年議會嘅，咁就開頭都好似做得幾好啊，又有啲學校推舉翻啲即係中學生啊、年輕人出嚟去參與咧青年議會。但係當個青年議會嘗試係去唔係話叫獨立運作啊，即係獨立議政，好似你話啦，就一啲公眾事務啊、政府嘅政策表達意見啊咁樣咧，當佢哋曾經出現。表達了同議會同區議會不同的意見之後咧，咁佢個別嘅區議會就鋸咗呢啲嘅青年議會。咁呢個咪又係即係覺得即係長輩、家長或者係成年人，即係對年輕人嘅意見不尊重嘅一個即係好殘忍嘅表達方法咯。係， 即係就算有得去表達，都係個形式啦。即係。係啦，總之你講完就好似就你講完你就會即係處理咗個問題啊，嗰個矛盾咁樣。 係啊，同埋有好多嘢嗱，譬如你話你嗰個圖書館嘅管理啊，康文設施嗰啲嘅租借啊。博物館嗰啲嘅使用啊咁樣，咁其實你係值得喺年輕人唔單止發聲，而係話有一啲具體嘅改變，係因為佢哋嘅意見嘅參與咧，係可以帶嚟嘅改變。呢啲係喺國際社會上邊，係喺第二啲國家係有見過噶嘛，係嚇。咁喂，我哋如果而家都有長者，你話有咩2蚊嘅乘車優惠啊，有長者福利啊，咁年輕人作為其中一個嘅即係階層社群喺社會上邊有去。佢哋針對佢哋嘅一啲公共政策制定呢個絕不為過啊，係嚇，同埋係有得參照噶嘛。第二啲國家係有呢啲咁嘅情況係出現過噶嘛。 嗯，所以呢個青年政策其實係即係對於政府嚟講，其實係一個社會嘅投資嚟嘅，即係就係一個長遠投資。就喺依一刻開始，即係培育一啲年輕人，佢哋去關心社會、留意社會，即係嗰個視野啊，嗰個分析能力可以提升。咁然後去到佢哋即係。一路一路成長的時候，就其實好自然就會為嗰個社會或者政府作出貢獻。 係，同埋你對個社會的歸屬感都大啦，係嚇，即係你將你自己的熱情、年輕人的靈覺投放在即係對時事啊、對公眾事務的關注。 係啊，而唔係依家嗰種即係嗰個所謂領袖培訓或者年輕人培訓，係俾佢哋去其他地方去交流。咁交流完之後。 其實如果他在香港或者在我們的社會沒有一個機會去實踐的話，其實都很浪費。即是你去，譬如去英國取經，有些東西想帶回來香港實行，是但是沒有一個機會給他的時候，對於即一來資源浪費，二來對他那個培育都不是一個好事。 你找個富二代劉明偉出來做這個青年發展委員會，你想說什麼呢？你想帶些什麼訊息呢？ 是不是說哦 package 好啊這樣，這個不是一個 role model 來，不應該是一個 role model 來的嘛，反而就在青年發展委員會這些架構這些平台，真的讓年輕人發聲表達意見，以及作出一些實質的改動，我想這個才是重要，才可以服到眾。 是啊，還有因為過往都一些社會運動啦，都涉及很多年輕人，然後有些人就會覺得是啲年輕人搞事啊，咁樣就完全 西環嗰個分析咪就係咁咯，係 啦，即係 大陸咪就係咁 出嚟搞事啊，咁樣就 誒點解會有佔中呢？哇，可能我哋又係呢、這個做年青人嘅工作不足啦，咁樣係。不過同當其時因為六七暴動呢、這個殖民地政府嘅分析又唔同嚇、啊。香港而家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就誒、哎，不如我哋又做多啲嘅洗腦國民教育啦，或者係愛國教育啦、嗯，可能愛國教育做得唔多啦，咁樣係同一樣。一樣的社會現狀，又或者一些改變，但是就有不同的分析，就有不同的政府行為。 是，即是現在去到一個這麼複雜的社會環境，這麼多年輕人會選擇犧牲自己出來抗爭，但是即政府所即係瞭解到或者學到嘅嘢，就係叫做咩？瞭解佢哋嗰個需，即係瞭解佢哋嘅意見同埋需要。咁呢個其實就係漠視緊嗰個即係根本性嘅問題，就係冇一個機會俾佢哋去為呢個社會作出改變。 政府要言行合一，就不要只是說聆聽，但是態度照舊，工作照舊，這個是不會令到政府在青年政策或者青年事務這方面是做得好的，心態上面的改變必然是第一步來的。好了，很多謝海城，秦海城今天就來跟我們分享了他對青年政策的看法，過去的參與也都很難得，讓我們知道多些現在特區政府在青年政策方面，這方面做有哪些不足這樣的。希望未來日子我們再有機會請海城上來跟我們一起做節目。 好 好嗎？好，多謝你。謝今晚呢你的節目到此為止，下個星期再見大家，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的喔、你不理政治，政治不會不理你的。政治好深的喔，我們不懂的。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沒有聽過政治咖喱飯嗎？ 咖喱飯有沒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這個剛好聽了，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